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，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，话剧《茶餐厅》第二轮演出即将开始，期待您的关注。 9月21日至9月30日，在朝阳九剧场上演。购票关注永乐票务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，北广合艺出品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，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茶水，他递了刀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江下万句间，谁唱唱歌词飞仙，一半姻缘山有缘，唯一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邱彦臣别看上了年纪，毕竟是个武官，火性也挺爆啊。让老胡这一击，他又下着决心了，催马就追呀。这回一口气又追出2里，正好进了埋伏圈。眼前呢是一片树林，正中间是一条大道，胡德海和四殿下穿道而行，人家过去了。他这马刚到树林，就听见这个炮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，伏兵四起呀。左面是长衡，右面是武进忠、武进孝，正中间正是大帅田代彪，灯球火把，亮子幽松，照如白昼一般。长衡高声喊喝：“老匹夫，你跑不了了，还不下马受降！”邱彦臣这脑袋嗡了一声，心说不好，我到底上当了。拨马刚要走，就觉着这匹马4个蹄子往下一抻，哦，噗嚓，连人带马掉进陷坑，被燕王的军队是生擒活拿。不单是他，带来的500骑兵一个都没跑了，乖乖的当了俘虏。邱彦臣心里说话，这算玩完，非得叫四殿下把我剐了不可呀。等待到树林的外面，四殿下的中军保障，两旁边密排刀斧手啊。胡德海保着四殿下居中而坐，田代彪、长衡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马营众将俱在。这阵有人把邱彦臣推进中军保障，老头子低头不语，满面羞愧啊，就等死吧。胡大海用手指着他鼻子：“老邱，还有什么说的？你说你怎么死吧，咱哥俩有交情。眼前呢，我给你摆3条道，一条道给你刀和这宝剑，你抹脖子；2条道给你条绳子或者一条脖领，你呀上吊；3条道就把你大卸八块，乱刃分尸。你挑哪条道吧。”邱彦臣一听多损，没一条好道，可现在当了俘虏了，人家爱怎么说怎么说吧。哪知道燕王千岁欠身离座，亲自给邱彦臣解开绑绳啊，命人搬过一把椅子让邱彦臣坐下。燕王就说：“方才我二伯父跟您开玩笑呢，小王绝没有心加害于您呐。 说着话命人准备酒菜。邱彦臣一看扑通就跪下了。哎呀，王家千千岁，罪臣罪该万死，我别说了别说了。燕王说，你的心意我全懂，拉家带口谁不害怕呀，你这心我同情，那么今天把你抓住了，老将军能不能跟我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保着小王赶奔南京呢？王家千岁，您这人太好了，既然还能重用我，我是万死不辞。胡大海也过来了，哎，我邱彦臣，你别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，现在刀压脖子你又说软和的了，把你放了你又变了模样了，你到底说这话是心里话吗？二王千岁，我口不应心，让我全家不得好死，那阵我实在是为难呢。嗯，情有可原，那好吧，那你就请起吧。书说简短，邱彦臣彻底投降。连夜晚间把燕王的军队接进燕青关，改换了大旗呀。邱彦臣这一归降，燕王的声势又大了不少啊，接连着把黄河边上的州府县城又收降了17座。燕王千岁出榜安民，征集粮草足了，就打算过黄河继续往南京进发。但是说来也不巧，如今呢正是雨季，在燕王进燕青关的第二天，这大雨就下开了，黄河的水猛涨，是泛滥成灾呀。想过河过不去，尤其是黄河对岸就是双龙山和太平府。太平府有两员主将，一个是孟九公，一个是余化龙。这两个人呢，前文书咱们说过，余化龙有个女儿叫余金平，孟九公有个女儿叫孟玉环，这两个孩子全都许配给常胜了，他们跟老常家是对门的亲家，按理说应当帮着燕王吧，不，人呢看事儿看的不一样，现在这两个人死心塌地跟韩金虎连成一气，难道说这两个大将看不出好坏吗？不是，这里边有一段隐情啊。在前文书咱们说朱元璋炮打庆功楼，常胜常林都死在楼上，但是他的家眷呢可没死，于金平孟玉环都在府里头，被韩金虎领兵带队都给活拿了，如今就软禁在南京。这个主意啊都是马娘娘出的，这马娘娘比韩金虎高的不是一点半点，他知道光凭杀不是办法，得刚柔并用，硬的也得有，软的也得有，你能把这些人都杀光了吗？像孟九公、余化龙这样的，他们属于中间人物，他既不是乱石山磕头的把兄弟，也不像韩金虎跟自己那么贴心，这种人就得利用，尤其他们领兵在外，如果逼急了他们插旗造反就不好对付了。所以呢他下了道旨意告诉孟九公、余化龙，说现在你们的女儿就在南京呢，我们年供柴月供米，这个你们老哥俩放心，但是有一样，你们得好好给我守城，如果谁要反对朝廷，你们就尽力给我搜捕斩杀，将来有功，假如不听我的良言相劝，你们可小心你们的家属，小心你们女儿，其实啊就当了人质了。所以孟九公跟余化龙只好给朝廷卖命，如今领兵50000镇守太平府，燕王占领燕庆关打到黄河边上，他们都知道 两个人心里大惊啊，又高兴又害怕。高兴的是燕王是有道的明君，终于发了一兵，他们恨不能扫除韩马两党。害怕的是越是紧急关头越要防备韩金虎和马娘娘的毒手啊，所以老哥俩一研究，现在表面上还得向着朝廷。就这样，他们把黄河上所有的船只全都销毁了，一只不留，怕燕王的军队过河。与此同时，派出探马兰奇回南京告急。安下他们咱们先不说，咱们单说马娘娘。最近一个时期，这马娘娘心惊肉跳啊，派了不少的细作赶奔北京刺探一切。哎，他这消息很灵通，一天都接着五六份密报，所以对燕王的一切他是了如指掌啊。他了解的越详细，他是越害怕呀。听说胡德海、田在彪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丁世英、花豹都保了朱棣了，现在的人马快接近十万了。哎呦，他更害怕。马娘娘一想，这要打到南京，把我给抓住，我是什么下场啊？还不得把我扒了皮，点了天灯啊？每当想到这块，马娘娘是坐卧不宁啊。今儿个她又得着报告了，燕王已经占领燕庆关，邱彦臣倒戈投降了，如果越过黄河就长驱直入。实在她受不了，连夜晚间把韩金虎、国舅马兰这些死党召进内宫，开了个紧急会议啊。马娘娘的脾气也大得不得了，见面就骂，张口饭桶，闭口废物，把这些人骂得低头不语。等到这个气儿过去一点，韩金虎满面陪笑，娘娘千岁，您不必着急，臣早就说过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他有他的战术，咱有咱的策略，咱怕什么呢？不就那十万来人吗？胡德海算个什么？漏网之鱼，老掉牙了，那是个大饭桶。田在彪、长恒，一勇之夫不足挂齿啊，那手下那些人也都是乌合之众。臣早都给您安排好了，我们现在是要兵有兵，要人有人。金虎啊，此话可当真？娘娘，我敢犯欺君之罪吗？这是铁打的事实啊。哦，你详细讲来。是，韩金虎这才起奏。他说，头一方面，我已经派出密使跟四宝将托金龙见着面了，礼物也交给他们了。谈判的结果，托金龙满口答应，要派20万大兵越过长城攻打北京。微臣算计一下，多则一个月，少则10天半月，援兵就进了长城了。您放心，别看着朱棣张牙舞爪的，到时候不战自退，他老窝着火了，他能不回去吗？我们的天兵正面再一打，他是腹背受敌，左右为难呐！这是头一条。二一条呢，咱们防备元人说话不算数，立足于自己，保护自己。我已经练了精兵10万，听候娘娘的旨意。另外我还选派了大将几员呢。您不找我，我正想说这个事儿，谁呀？都是嗨呀，您知道宝刀大将铁公然吗？都是老铁家家族，铁宝龙、 铁宝山、铁宝园，号称铁家三猛啊，每人都是万人敌，排兵布阵、攻杀战守样样精通，随时听候娘娘的旨意，您怕什么？ 哦，如此甚好， 但不知铁氏家族现在何处？都在南京呢。如果您想见一见，臣马上把他们找来。 不， 明日再见，我想看看他们的武艺如何。 好吧， 那咱就定到明天日子，在小教场请陛下也出面当面检阅。 马娘娘这才放心。 这一晚上她似睡非睡，迷迷糊糊盼到天亮，然后进长乐宫见朱元璋启奏。朱元璋这两天精神比较好，似乎恢复了健康，他也是心惊肉跳，他这心里怎么想的谁也猜不透，动不动他就发火，又恨朱棣又疼朱棣。恨朱棣不应该领兵带队攻打南京，疼朱棣他也知道孟娘娘死了，究竟这孟娘娘得什么病死的，他现在还画问号。他也怀疑马娘娘在这里施展了阴谋，但是无凭无据，不好查问。他对韩金虎和马兰既讨厌又离不开，对马娘娘又信任又不信任。如今呢，他是脚蹬两只船，左右为难呢，整个被人家控制了。按理说他是皇上，传一道旨意可以重整朝纲，其实不然。他这个旨意现在不顶个屁，根本没人听他的。韩马两党把持朝纲，兵兴宫吏户里文武衙门都是人家的心腹，你那旨意没人听，只有马娘娘的旨意才有效啊。朱元璋也看到这一点了，你说如今怎么办呢？往前走不行，往后退没有余地，这也是朱元璋闹病不起的原因呐。如今呢，他也来个平命由天，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他正胡思乱想呢，马娘娘来了，向他启奏，请万岁大驾光临岳武楼，看一看我们国家的亲兵练得如何了。这支军兵马上要出发攻打逆党。朱元璋点头答应，用罢早膳以后，吩咐一声摆驾赶奔岳武楼。文武百官一看，这皇上老没露面，今儿个可真出了头了。三拜九叩，朝贺已毕，分立两厢。单说朱元璋和马娘娘并排坐到岳武楼上，韩金虎挎着宝剑在旁边警卫着。朱元璋就问呢，那么铁氏宗族现在何处？启奏陛下，都在外面等候，只要您传旨，他们马上就到。传朕的旨意，我要见他们一见。 遵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万岁旨意下，铁公然、铁宝荣、铁宝山、铁宝元随旨进殿呐。 一个一个往外传呼，时间不长，几个人到了。走到最前面的就是宝刀大将铁公然。这个铁公然是在鄱阳湖投降的，自从他保朱元璋那天开始，就与那些功臣不和，在前文书咱们有详细的交代。尤其他俩儿子，一个叫铁龙，一个叫铁凤，都死在长茂手里头了，他们结下了不解的冤仇啊。这铁公然的心挺毒辣，而且这个人非常自私，他早就看出来了，要有这些功臣宿将在，就显不出他铁公然立多大功劳， 你能过得了老常家吗？能超过老胡家吗？门都没有啊！只有把这些人全都清除了，我们老铁家才能青云直上。另外呢，他像那奸商一样，很会看行情，后来发现韩马两党势力颇大，这马娘娘把持着朝纲，左右着皇上，那是说一不二啊。因此他就溜须上马娘娘了，跟这韩金虎处得非常密切。铁公然把家中所有的宝物几乎都给了韩马两党。现在铁公然呢，官还升了呢，当了护国王，经营殿帅之职啊，在韩金虎的面前真是说一不二。现在他迈着大步来到金阙之上，舔胸叠肚，满脸的得意啊，跪倒身形给朱元璋给娘娘磕头。朱元璋一摆手，请免礼平身，陛下万万岁。他往旁边一站，朱元璋一看后边还有三个生人没见过，就见这三员大将头顶铜盔，身披铁甲，气宇轩昂，英雄的气概啊。这三个人是谁呀？铁公然赶紧介绍，这是我本家的三个侄子，这个黑脸的叫铁宝龙，这个白脸的叫铁宝山，这个红脸的叫铁宝元。哦，他们都有什么武艺？哎呀，陛下，这三个人呢，力大无穷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敢说恨天无霸，恨地无魂。朱元璋就问：“此话怎讲？”陛下说句夸张的话，恨天无霸，就这天怎么不长个霸呢？要有霸，他一伸手能把天给拉塌了。这地怎么没环子呢？要有环子，他一使劲能把这地给拽起来。哎，就形容他们有劲儿。哦，朕倒要开开眼。是，铁公然马上跟铁石哥仨一说，说你们三个有什么能耐就使什么能耐，有钢的使到刃上，现在该着咱们老铁家露脸的时候来了啊！好好在皇上面前比试比试。哥仨点头答应。咱们简短解说，铁宝龙练了一趟大铁刀，这趟大铁刀果然出奇啊。朱元璋那是马上皇帝，对武术不外行，这一看好，他这一叫好，文武百官也叫好。铁宝元、铁宝山练的是举铁骑、拉铁车，练的是硬功，果然武艺超群。朱元璋大喜呀，马上传旨排御宴款待铁氏家族，并且亲自加封这铁氏哥仨为定国侯之职，将来抄灭燕王，扫除逆党，回来还要升官。老铁家磕头谢恩。马娘娘又建议，是不是让铁公然身为都招讨兵马大元帅，带着铁氏家族赶奔黄河，前去扫除逆党？朱元璋无不照准呐、啊！现在就是傀儡，得说什么是什么。加封韩金虎为驸马监军之职，上方天子剑一口，有先斩后奏之权。咱们书中代言，韩金虎为什么要讨这个旨意？现在啊，他对任何人都不相信，怕铁公然领着军队到了黄河再叛变了怎么办？他在那监视着点。韩金虎暗咬牙关呢，生死存亡就在此一举，朱棣朱棣啊，